你正在收听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林家谦。 怪异，有人不小心搬了入空宅住，遇到的可能是之前发生时留在屋里面的怨灵。不过以下这个故事的屋主见到的是已经离世的亲人，如果是你，你又会怎么做呢？半夜自动打开的电视。欣欣十二岁的时候，因为爸爸生意失败，由原本住的半山独立式大屋搬到旧城区一间残旧的公寓单位居住。一家六个人，爸爸妈妈、仲未结婚的舅父、大哥同埋二姐就逼喺呢个细单位住。喺嗰度嘅四年几时间，好多诡异嘅事件发生喺欣欣身上。欣欣同二家姐系瞓同一间房嘅，但系奇怪嘅系，欣欣成日会发恶梦，梦里面会有一大班鬼怪追住佢同埋二家姐。有几次二家姐都被欣欣发恶梦大嗌而吓醒。虽然瞓同一间房，但是二家姐就冇试过发咁嘅恶梦。除咗发恶梦，欣欣仲会梦游。有几次欣欣梦游走入爸爸妈妈间房睇住佢哋瞓觉，妈妈仲因为咁俾佢吓过几次。有几次欣欣梦游竟然行去客厅，打开窗口上跳楼，好彩每次都被咁啱行出嚟嘅舅父拉住，先至冇发生事。与其讲系咁啱，应该系话每次欣欣上跳楼，舅父就会发梦，梦见舅父因为车祸过身嘅女朋友同佢讲屋企人有事，叫佢起身行出厅。跟住舅父就会莫名其妙嘅砸醒，行出客厅就会见到欣欣开窗口上跳楼。就是因为咁，欣欣嘅爸爸就加装咗铁花，之后欣欣就再冇梦游跳楼。不过欣欣依然发梦，佢梦见嘅系一个同佢差唔多年纪嘅男仔，一直叫欣欣陪佢睇电视儿童节目，而每一次发呢个梦，客厅的电视就会自动打开。欣欣就试过几次被电视的声音吵醒。今晚电视机传来的声音又再一次吵醒欣欣。欣欣摇一摇二家姐，阿姐，你有没有听到啊？电视机又打开了啊！二家姐朦朦胧胧地坐起身。冇啊，冇声啊！哎呀，你发梦咋啦，快啲瞓啦，听日学校有测验，唔够精神考唔好㗎啦。讲完二家姐好快又瞓着啦。欣欣决定行出去睇下。欣欣慢慢咁行到客厅，只见电视开住，播緊儿童卡通节目。但係客厅一个人都冇，欣欣鼓起勇气行去熄咗部电视，但系当佢转身想翻房嘅时候，听到一把男仔嘅声音，咁好睇，点解要熄咗佢？之后电视又再次打开，欣欣好惊，佢想跑翻房，但系佢望到房门口有一团白光。形状就好似系一个小朋友踎喺房门口，慢慢嘅，团白光变成一个男仔，同欣欣梦入边见到嘅系同一个人嚟嘅。个男仔笑住同欣欣讲：我哋一齐玩啦！吓到欣欣喊咗出嚟。呢个时候，欣欣身后边传嚟脚步声，欣欣震晒咁，而 拧转头望，只见一个穿着件白色连身裙的女人，面无血色，向住欣欣行过嚟。对唔住，欣欣，吓到你，都系龙仔白燕咯。不如你陪我哋一齐睇电视啊！个女人发出诡异嘅笑声，欣欣吓到大嗌。欣欣嘅爸爸妈妈听到叫声就行咗出嚟，见到欣欣喊住坐喺走廊度，就问欣欣发生咩事啊？我哋会再翻嚟同你玩噶。个女人带住个男仔喺窗口度跳咗出去。欣欣将所有嘢话俾屋企人知，舅父就攞出一张相俾欣欣睇，欣欣一睇又再次喊起上嚟。欣欣见到嘅女鬼就系舅父过咗身嘅女朋友。第二日朝早，欣欣一家人买齐咗拜祭嘅物品，嚟到一间寺庙。原来舅父帮佢过咗身嘅女朋友喺庙度立咗个灵位，而喺佢隔几个位有一个写住岑向荣呢个名嘅灵位。当年欣欣妈妈有咗新人，系难得嘅龙凤胎。点知 B B 出世嘅时候，个男嘅就死咗，所以欣欣爸爸就用原本已经谂好嘅名，为呢个一出世就过身嘅仔立咗个灵位，而欣欣就系对龙凤胎生存落嚟嘅嗰个女仔，所以佢一直都感觉到荣仔就喺佢身边。欣欣爸爸妈妈同舅父诚心膜拜，希望佢哋唔好再吓欣欣，并应承会定期嚟拜祭。之后欣欣就再冇发噩梦，不过偶然欣欣仲系会听到客厅嘅电视机传嚟儿童节目嘅声音。点解净系欣欣会见到，而其他屋企人又睇唔到呢？怪异嘅事，永远都唔会有答案。一年十四期嘅怪异，你最中意边一个故事啊？希望好快，我哋可以喺呢度继续同你讲怪异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，我是 Penny 戴佩妮。